相爱的人在黄昏，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，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，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情少年，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，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情少年，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，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情少年，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，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情少年，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，叫我们青春， 我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拥抱痛，那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，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是老的好，曾经长爱相提分不了，我只是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，虽然你不能和我常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老情歌，老情歌，老情歌，老情歌，老情歌。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，啊，事到如今已无所可救，这是我仅有的寄托。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，我说情人是老的好，曾经长爱相提分不了，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，虽然你不能和我常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，虽然和我常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惜的是你们这么多年感情里得到的所有承诺，如同废纸一张。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他靠在身旁？反正肩膀都一样。我在想，如果承受的谁又会对陌生人承认自己悲伤？我不知道我的安慰是否可以帮忙让你离开这地方，知道我陪在你身边这一晚上，同情会不会疗伤？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照顾，像一个人走到地老天荒。哦哦，可惜的是你们这么多年感情天天睡在同一张床，还是不懂对方。 就怪那一场大雪，让你

的侧脸，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，一点残缺。